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这张世飞真有觉的，把这和尚两只胳膊绑在一条扁担上，左右伸着，有几名保险队员压着他的腿。和尚脑袋不是秃的吗？哗一下子给泼了不少灯油。张世飞把火拿过来了，看着没，这就叫老和尚点灯明头亮。你要不说现在我可就点了，我无可放到啊。好的，砰，把火给点着了。再加上大秃脑袋上腾腾火苗子升起多高了，谁见过这个，把和尚给烧的嗷嗷直叫。哎呀，弥陀佛啊，死我呀，我呀，我说快扑了灭了，那玩意谁烧得了，给扑了灭了。再看那脑瓜盖成了糊烧饼了。好在的他神志还非常清。说怎么着，张世飞说，你要再不说，我耳朵眼给你下面子，我再给你点把火。 我说， 我说 怎么着，贫僧法号叫法明，被张作霖打死的就是在屋里那个，是我师弟叫法亮，我们都是广明山龙泉寺的和尚，跟九只手于毅是好朋友。前些天张作霖收买大廖二廖，奇袭广明山，杀死了大周二周，把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给拉来大败，还打死九只手手下200多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。为此于毅恨的都要发疯啊，立誓要杀你张作霖，非要报仇出这口气。事先他请示了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找桥本大佐支援，也不知怎么闹的，这小鼻子袖手不管。他说你们保险队之间的事情日本人不便介入。就这么的，九只手于毅啊更气儿大了，想了两个方案。第一，派人骑快马赶奔朝阳嘎子营，去请海沙子海光远报字叫盖天七，打算请他领弟兄帮忙，配合九只手于毅的人马左右夹击，扫平你赵家庙。 另一方面派出刺客，就是二僧一道。死的那个金道人跟我们都是一伙，如果他行刺不成，我们走第二步棋。哪知道都落空了，被你们把贫僧生擒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再说一遍，我说十遍也是这套词儿。和尚啪啪啪又说了一遍，大伙一听是实话，因为目前呢，势不两立的就是你，他能善罢甘休吗？大伙看着张作霖，张作霖点点头，石飞大哥，把他交给你了，你把他处决了吧。 哎呀，交给我们，走走走， 把和尚架出去，没使枪使的刀，把他给捅了，也给埋了。这时这天还没亮呢，趁着大伙都在，张作霖开了个碰头会，这刺客解决了就是解决了，唯独刚才他供出的情况，闹了半天于毅派人骑快马到朝阳了，嘎子营去请海沙子，海沙子手下光骑兵就一千多呀，声势浩大，跟张作霖他们素无往来，如果真凭着九只手御翼的话，把人马都拉来左右夹击，赵继苗可够呛啊！这件事情不能不审慎对待，怎么办？张作霖现在充其量才几百个人，几百条枪，这玩意一旦打起来，众寡不敌，非吃大亏不可呀。张作霖也犯了愁了，哎，他二虎说，兄弟，没什么可愁的，咱人不够没关系，上八角台找张景惠去，他手下还四五百人呢，大妹子田小凤手底还好几百人呢，太平山的金寿山手下也有百八十人，咱不也会请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还能叫他给吓住吗？ 嗯， 张作霖说，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，但我总觉得凡是自己能解决的事儿，就不要去求人，求人就得搭人情，迟早是个亏空，什么报答的多了少了厚了薄了，就留下了怨言。弟兄们，我要求大家时刻提高警惕，人不离枪，枪不离人，加紧训练队伍。大叔，你上回领人扫盘子，什么消息也没探听来，这是个损失，你马上派人赶奔朝阳嘎子营一带，打探着海沙子有没有什么举动，随时报告我知。 好嘞，交给我了。 此时天已大亮，众人都没睡觉啊，得好好睡一觉。张作霖打了个盹儿，心里有事儿，睡不踏实， 净做噩梦， 光怪陆离的，连自己也说不清楚。等醒来之后，张作霖感觉到头重脚轻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哎呀，坏了，要闹病啊！早饭他也没吃。可正在这时候，有个保险队员进来了，报告队长，有人求见。 谁呀？ 这个人说从奉天来的，非要见您不可。 奉天。 张作霖一想，我跟奉天没什么瓜葛呀。哎呀，一琢磨这是大事，我得见见这个人就清楚了。这人在哪呢？ 在外边站着呢，有弟兄们看着。 因为瞅着这个人鬼头鬼脑的，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，我们就加了注意了，不要委屈他， 给我带到这屋来。 哎，说这话，孙烈臣也进了屋了。 张作霖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奉天来人要见我，不知道什么事，咱哥俩问一问吧。” 哎，好吧， 时间不大，这时候带进来了。就见这位啊，青衣小帽，好像个买卖人，弯着腰低着头。张队长，你可好吗？ 哎，张作霖听着这个口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 抬起头来，哎，这位给脸扬起来了，冲着张作霖一乐，张作霖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是奉天将军府四品承启官赵明。您还记得前文那段书吗？张作霖在新立屯把奉天将军伊克唐纳曾琦的三夫人给劫了，保护三夫人的就是这个赵明，曾经在赵家庙住过一晚上，跟张作霖做过彻夜长谈呢，俩人交朋友了。没想到这个赵明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来到赵家庙。张作霖赶紧站起来，赵大人，是您了。不可声张，我是化妆而来。张作霖给保险队员叫过来了，告诉他这件事儿，你们知道就算了，不准对第二个人说，一定严守秘密，哪一个走漏消息，我以枪头子来见。 是是， 就五六个人知道。张作霖起身把房门关上了，坐，大人请坐。哈哈哈哈，这位不是孙先生吗？孙烈臣也点头，是啊，您脑筋真好，还记得我。 当然记得。 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前者承蒙二位照顾，本官才有今日，要不是弟兄照顾帮忙，我早死多时了，此恩此德我不敢忘怀呀。这次来一则是看望二位，另外呢，我给二位捎个话，高官厚禄指日可待。张作霖盼你就这个，昨天晚上睡不着觉，闹夜就想这个事儿。本来求这个赵明和那位三夫人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多加美言，盼着早一日受招安。哎，来了。因此张作霖脑袋也不疼了，浑身也不难受了，觉着非常的轻松，可往前凑了凑。大人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将军大人要招安我不成？ 嗯， 当然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我说跟不说都一样。给你们道个喜吧，三夫人回到奉天将军府，连夜对将军大人就诉说了经过。将军大人马上提起笔来，把你们二位的名字都写上了，对你们夸赞和感谢的不得了啊。只是这个他不说了。张作霖着急，大人有话明示，我们绝不能挑理，该怎么说您就怎么说。好吧，恕我直言吧，只是呢，人家贵为将军，一品大员，封疆大吏，跟太后老佛爷还沾亲，人家资格也太高，您呢这玩意小名是土匪， 张队长，您可别挑我的理。 哎，没说的，本来我就是土匪嘛。你这么说就对了。怎么样吧？ 就这个地位和身份相差太悬殊了，所以我们将军大人不便亲自来谢你们。但是呢，心照不宣，他老人家心里头磕了板了。他也曾经跟我们夫人说过，说一旦今后有了机会，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。无奈事关重大，他得请示了太后之后才能招安你们。最近将军受太后的遗旨，被招到北京颐和园呢。各省的将军全到了北京了，不知商量什么事儿。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，我听说北京不太平，当今皇上光绪皇帝要搞什么维新变法，跟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打得火热，太后老佛爷十分动怒啊。现在娘俩不和，北京盛传有后党和帝党之分，可能太后老佛爷为了权宜之计，把封疆大吏他的亲属全都找到北京，我们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啊。走了六天了，听这意思一半时还回不来，所以夫人呢让我把这消息转告给你们。哎呀，多谢夫人，多谢大人。说实在的，我们茶不思饭不想，等的就是这个事儿。如果将军大人回来，望求赵老爷多进美言，把我的意思上服将军，早一日招安才是。一定一定。此外呢，我还带来夫人一封密函。说着这个赵明啊，就像掏国宝似的，把怀解开，在里掏半天，拿出来了，像大药丸子似的。这药丸外头不有蜡皮儿吗？跟那形似一样，叫蜡丸书，递给张作霖。你看张作霖读书不多，知道的事儿可不少。咱三番五次的说过，张作霖爱听书，从听书当中呢知道这种蜡丸书是事关机密，哎，都用这种办法。他心里就琢磨着，这夫人给我的密信还这样制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哦，大概里边是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消息。他费半天劲把蜡丸书打开了，里头的纸啊是特制的棉纸，怎么揉搓它也不坏，拿水泡也泡不糟。张作霖赶紧把这封密信展开仔细观瞧，结果一看呢、几乎都不认识，因为那字儿不是工笔楷书，而是梅花篆字。他这点文化水哪看得懂啊。张作霖赶紧递给孙烈臣，大哥您给我念一念。哎，好吧。孙烈臣是老饱学啊，接过信来带上镜子看了看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孙烈臣就愣了。这张作霖就看出毛病来了，大哥怎么了你啊？念呢？这我说大哥你有病啊，有什么隘口的事儿 这屋里就咱们仨人，又没外人。灭！张作霖是火爆的脾气，这么一催促，孙烈臣没办法了。好吧，兄弟，那我可念了，念吧！你怎么这么啰嗦呢？跟老娘们差不多。好嘞，那你就仔细听着。高官厚禄，指日可待；两地相思，痛苦难言。落款是勿忘我。张作霖可不傻呀，你别看没念多少书，经验是比较丰富的，似懂非懂，问孙烈臣：大哥，这头两句我明白了，高官厚禄指日可待，就说咱们哥们儿升官发财的机会离着不远了，对不？ 对， 是这么个意思。后边那两句你给我解释解释，究竟指什么？他指什么我就不明白了。两地相思，他这一般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，痛苦难当，这玩意人要想人呢，那个滋味不太好受，是指这说的。勿忘我，是别把我忘了的意思。张作霖腾一下这脸红了，因为这封信呢是玉美人三夫人给他的，他跟三夫人之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？张作霖这心呢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。问承启官赵明：大人，这究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把这封信投错了人了？赵明站起来看看四外无人，把门推开又往外看了看，房边也没人，把门带严了。赵明压低了声音：张队长，哎，怎么说呢？这屋没外人，干脆有什么我说什么吧。自从我们夫人在新立屯被张队长给救了之后，夫人跟你呀一见如故，回到奉天，茶不思饭不想，玉容也变了模样了，是坐立不安呐，如同害了一场大病。据我所知，他是这个夫人呢，他可能是非常感激你张队长吧，所以呢才有这种心情。后来夫人把我叫到他的屋里头，对我说，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送来，而且千叮咛万嘱咐，要绝对保密。你没看我这不化着妆不来的吗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我不用详细解释了，他这怎么回事您自己去理解，您自己去领会。总而言之呢，夫人告诉我，您要得便去一趟奉天，千万到将军府，夫人盼望着跟你能再见一面， 你是愿意不愿意？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